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最紧要。 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翻嚟第三节啦。哎呀，搞下搞下啲 file 咧，搞咗几粒钟啊，真系。哇，所以你话得几重要啊？对于我嚟讲，吓。即係亦都要最後補充翻啦，即係個網聚啦，好多謝即係嗰日有參與網聚嘅人士啦。我哋精挑萬選嘅時間真係簡直係冇得頂啦，即係竟然頂，即係揀住喺禮拜日嚇，仲係啱啱話佔中開始嗰一日嚇，即係非常時期，一定有一啲嘅非常嘅人物出嚟，亦都有啲非常嘅網聚走出嚟嘅。咁啊，慶幸當日就我同大師搞網聚。咁啊，可能大家當日都好忐忑，其實當日我都好忐忑嚇。咁啊，究竟香港會變成點咧？班學生會點樣咧？政府會點樣反應咧？冇人會知道點樣嚇。嗰日都好忐忑。咁啊，大家即係可能會都見到我應該見唔到啩？我唔知啊，忐忑嗰一面啦嚇。到蘇花到而家都係嘅嚇。咁就嗱，我同大師就會搞個即係收費台啦，大家即係嗰日都知道啦。咁可能有啲冇嗰日冇去嘅，咁啊聽節目嘅，咁我而家話俾你聽啦。咁我話大師即係大師個錢，我呢個嘅講故仔，咁同埋文錦輝啊，甚至乎嬉笑啊，專調大樂啊，Jackie Fong 嗰個啊，嗰個比較正經啲嗰個啦嚇，就會裝 form 一條嘅財經線出嚟。咁個價錢就係、是、如果係 Wagga Member 嘅話呢就2200蚊，如果唔係 Wagga Member 嘅話呢就2530蚊嘅。咁又俾呢個價呢就所有財經線同埋 Wagga 裏面其他啲節目你都可以聽到曬㗎啦。咁啊個目的我再重複講一講啦，就是、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一個網台嘅發展要需要好多嘅成本，即係你要見到就係話一即係譬如多節目或者突發事件嘅話，你都知道我而家要拎住部手機走嚟錄呢，咁因為個 studio 嘅問題啦 ,ok, 個 studio 嘅問題因為嗰個財政嘅問題啦，租金好貴，所有嘅嘢都好貴，啲資源俾人攞曬 ,Wagga 先係冇嘅。我哋都想做好啲，或者係做返多啲一啲嘅server 或者係啲 fixed cost 上面啦，即係 server 上面嘅嘢呀，可以 provide 一啲嘅好啲嘅 service。咁但係單靠我哋自己嘅力呢就唔足夠，咁所以我話大師即係其實大師同我商量就話、不如搞返收費啦、即係100-200蚊個月，我諗都有啲人肯俾啩咁樣，希望你哋多多幫襯啦、多多施捨啦、因為即係實在個疲憊係越嚟越大啊 ！Wagga 裏邊亦都係有好多嘢想做，因為即係除咗你話即係而家現有嘅節目，我哋會 form 一條線之外，嚟緊我哋都會做開多幾個節目嘅咁啊，但係即係你話喂免費嚟做節目得唔得？得一次咯。咁如果你話想長期佢揾啲人上嚟講下嘢嘅話咧，咁啊確實居馬費啊各方面都要俾下人嘅咁我哋想做多啲，咁啊同埋即係你知道阿大師同我。尤其是大師啦，即係好鍾意開一啲特別班㗎嘛，即係個市有啲急升急跌啊，有啲不明朗性啊，大師就會搞啲特別班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想搵啲地方就係話可以開到啲班，即係譬如係二三四十人嘅 gathering 啊，咁可以俾我哋可以同你哋即係接觸多啲咁另一個原因就係話嗰個人流上面即係管制啦，即係 Facebook 上面人流上面嘅管制啦咁費事有啲便衣警探走入嚟搞搞震冇幫襯啦，因為確實之前係會有啲咁，即係我 at least 我有啲咁嘅憂慮啦，我唔知大師有冇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亦都多多施捨啦。咁我會 round up 一下即係網聚我講嘅嘢，因為我知道有啲人冇時間去啦，或者有位就同我講話我買咗飛呀，但係即係嗰日佔中我想去嗰邊啊咁樣咁啊 ,ok 囉，咁你去嗰邊冇問題，咁我都 round up 下講嘅嘢啦。 咁啊，3303咁我終於都講咗佢同386之間嘅關係啦，即係中石化之間嘅關係。究竟兩間公司會唔會放埋一齊，還是個結局會係點樣呢？嗱，正如嗰晚網聚咁講，我係唔知道，亦都係會一定會有變數。個變數就係話386話路掉，咁啊出地事㗎啦。咁啊，但係個 fundamental 或者裏面嘅股仔，我講咗出嚟㗎啦，包括你有俄羅斯嗰個 contract 啊，嚟緊英國有個 contract 啊，同386嗰個未來嗰個嘅股權上面嘅合作啊，各方面呢全部都有機會發生，但係全部嘅機會都有變數喺裏面，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其實今日禮拜二見到即係隻3303個股價又神神奇奇、神神化化咁啊，撩翻上兩個龍樓上，所以其實見到即係其實國內錢對呢隻嘢咧都仲係非常熱切期待，留意返啦。咁至於即係過海巴就冇辦法啦，佢要跟澳門條線走，咁就由佢啦。咁同埋隻船仔亦都係要等去復牌，咁船仔個情況係點呢？正如我嗰次咁講，就係我傾向都係相信中船係會嚼咗佢嘅，嗒咗佢返嚟。咁但係即係中間當然會有變數啦，咁停一排一段時間，咁停一排之後嗰個重組會係點樣呢？我諗個機會會有嘅，我同意就係話停牌越耐嗰個機會越大，呢樣嘢確實係真嘅。因為如果你話有得隻船仔自生自滅啦，走去執鬼咗佢啦，就唔需要停牌咁耐啦。咁所以我諗佢停牌停得耐嘅話呢，嗰個被重組嘅機會係應該係相對越大。咁冇辦法啦，呢隻就個市升跌都同佢無關，因為佢停咗牌啦。咁或者整個成個大市嚟講，我覺得即係其實十月係有一個嘅反彈嘅契機喺度。咁但係呢個反彈嘅契機會唔會變成一個真現實嘅反彈嘅機會呢？唔知道，因為正如第一次咁講，往後嗰幾日冇人知道會發生咩事。At least 今晚大家都唔知道會發生乜嘢事。所以就係大家就一路走來，慢慢睇住嗰個局勢嘅變化啦，但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唔好將呢個嘅學運同埋呢個嘅恆指個關聯性或者掛鈎性咧，係擺得咁強。其實你翻轉頭睇咧，其實覺得冇乜意義。你反正或者你可以，你真係唔諗住炒上或者炒落㗎啦。你可以用呢個 incident 作為一個嘅思考嘅模式嘅話 ，OK 嘅。咁我試下俾佢牽死啦。你牽殺，你諗下點解今朝個恆指基本上係唔俾任何機會佢做反彈 ？OK， 其實個道理好簡單，好明顯。你要諗一諗，係邊啲人一定要懟個恆指落去嘅啫？邊啲人一定要懟個恆指落去，你就知道其實背後香港個大莊，成個局勢個大莊喺邊度？一定唔會喺外資嗰度，外資一定同你玩嘢夾上去嘅。今日如果係摩根啊、Citibank 啊嗰啲搞嘅話，一定夾上去寫包單。但係點解今日會一下子夾落嚟，兼且係夾到你萬劍不復，夾到你個個都即係六神無主咁樣咧？其實好有，我諗會有啲政治目的喺裏邊啦。大家聰明仔應該諗到我想講咩嘅。咁所以真係你從呢啲角度去諗下囉，你諗下諗下，你話你個思維會擴闊咗，對第時睇嘢可能會有啲幫助。咁但係我咁講，如果你真係一路係咁諗嘅話呢，你就唔好炒指數住啦。因為你越諗嘅話呢，啲陰謀論越塞喺腦裏面呢，你越容易做錯一啲嘅投資決定嘅。OK， 咁所以就唔好意思啦，今個禮拜就 hea 一啲啦。咁因為真係嗰個場地呀同埋嗰個情況嘅迫切性啦，咁所以我就自己拿住個 headphone 自己錄咗先啦。咁希望唔會有下次咁樣啦，大家都唔想。咁就下個禮拜再見。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俾錢 join Wagger Finance。 Wagger Finance 真係堅㗎，唔係流嘢嚟㗎，包你有著數㗎。 OK， 拜拜。 好，大家好，我係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個字，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 都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唔到嘅 Jackie Fong， 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sin.com.hk。 好長㗎我節目名好多場，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